您有孙子了吗？ 有了。 有没有想过带他来？ 是啊，今天我跟我家这说着，我说应该带着孩子来，要不他都不知道这。 成，谢谢您啊。 不客气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。本期新闻由吴金浩、刘霞播音，房小鹏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接下来，请您继续。 北京时间20点整。